好 ，Shalom 弟兄姊妹 ，Shalom，Shalom。 好来，我们今天是二月份的第一周，我们会上十诫，上十诫。好，手头上有讲义吗？今天我有把一些笔记都打印在那个语境，因为节省时间。好，你们手头上必须要有这个讲义。好，在没有开始之前，同样的，我们今天第一周跟第二周我们会学十诫，我们今天会进入十诫的重要性。我们慢慢会开始一节一节来解，一节一节来解。但是还没有认识一节每一节之前呢，必须要认识它的重要性。为什么神要把十诫赐下 ？We have to know the significance. Significance means the importance. Children, what is mean by significance? Importan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en Commandments.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好来，还没有开始之前，来，我们请小朋友先站起来，我们念英语的，我们念一到第三，然后呢，中文的弟兄姐妹，你们念第四到第十。OK, 好吗？准备好来，我会念。I will going to read the bold text. I want let you look. I want you to read out from Commandment 1 to Commandment 3. And 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saying, I a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Seri. 1, 2, go.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 You shall not make yourself a carved image, or any likeness of anything that is in heaven above, or that is in the earth beneath, or that is in the water under the earth.You shall not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your God in vain, for the Lord will not hold him guiltless who takes his name in vain. 好，其他兄弟姐妹，你们站起来，从第四诫念到第十诫，来，一、二念。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流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 好，谢谢，请坐。好，紧接下来我们会看一些的背景，从背景里面是很重要，可以理解出实践。我们今天会谈十诫的重要性，我们今天只谈一点，紧接下来会给你们看其他的，有很多点有关十诫的重要性。十诫有多么重要，为什么它重要，重要在哪里。好，来，我们请翻开圣经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也一样的可以翻开圣经 Exodus chapter 20第一跟第二节，圣经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跟第二节，有圣经可以翻开圣经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跟第二节。好，我给你们念神的话。神吩咐这些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英语的Children, can you read with me together? One, two, go. And 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sayingI a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slavery. 好，你看到牧师每一次在那个主日的周报跟这个讲义里面把它放黑，你看见吗？包起来。我今天要把答案揭晓，为什么我要故意的把它包起来？在我们的电脑里面，它有一个 BIU, bold, italic, underline, 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功能，不要随意用，因为以前我是研究这方面的，知道吗？它每一个都有它的功能，所以如果代表重要性，我们可以把它 bold 起来，给它放黑字。那今天我就要揭晓为什么我要把它放黑字。今天我们在学这个。好，还没有在分享之前，我给你们三分钟时间。两个两个两个两个就好了哈，两个两个 children, two of you, two in one group, 讨论一下二十章第一跟第二节，讨论一下。 好，来，现在开始讨论。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跟第二节，两个两个来讨论一下这两个，这第一个第二节，讨论一下第一个第二节。Just discuss about verses 1 and 2. OK, 现在开始来三分钟。 三个也可以。 Most important? Why is it most important? Yeah, it's God's. God's name? God has saved us. What about you? So, mine is this heart is God. What about you? 好，来，刚才跟小朋友沟通一下，他们都可以看到那个应该要看到的重点，是挺不错的哈。好，来，我们先来看语境。好，语境都在第二页 ，page two。好，因为节省时间的关系，我给你们看这个十诫的重要性，给你们看三点。第一个，十诫的重要性讲述神与人亲近的关系。The significance of Ten Commandments makes cl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an， 神与人的关系。等一下你们会看到我怎么样讲解神与人的关系。所以这个十诫的背景是讲述神与人这个关系，不是单单神的关系，不是单单人的关系，是神与人的关系，明白吗？这第一点很重要。第二，十诫的重要性合乎神的要求，这是神的要求，所以我们要达到神的要求，所以 this meets God's requirement， 神的要求。第三，这是满足神的标准 ，God's standard， fulfill God's standard， clear relationship， God's requirement， and God's standard， 清楚吗？这三个要点，所以小朋友待会你们去把这三点记起来，所以。我们不能够马上进入十诫一节一节，如果不了解它的背景，我们不知道我们学什么，为什么要学。好，这三点给我们很清晰的看见，神的要求，神的标准 standard， 神与人之间一个很清楚的关系。好，来我们看，你们看圣经第一节二十章第一节，我们有七点，我们今天要看。第一跟第二节我们会把它分析为，会分为七点。 好，你们稍微要从你们的经文里面去做个笔记。神吩咐这一切话说，那英文圣经翻译的比较准确。And 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saying， 所以这里没有吩咐，没有吩咐。经文中文圣经去翻译成吩咐，如果要按照原文来翻译，应该是说神说这一切的话发言，因为它有两个字，一个字 to speak， 第二个字吩咐，那个吩咐是 to speak， 所以是神说，然后第二个字是 to utter， 这是翻译成发言。所以这里要强调什么？为什么两次都这个是同义词，明白吗？说话跟发言是同义词吗？所以他要强调什么？神说话，神说话 ，God speak。God speak。What is the first point？ 我们要学七点。第一点，神说话。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是神说话，这一切的话，这一切的话就是从第一节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就是以下的话，然后发言。Yeah, yes。 那是个 U 还是个 A 呀？ U or utter to utter 发言。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说，神说话然后神发言，两个都是同义词，代表神说话。所以这个词句的重要性，那个黑字就是 God speak by himself， 神亲自的说话。不是神借着天使说话，不是神借着任何先知说话，不是神借着任何的所造之物来说话，神亲自的发言，神亲自的说话。所以当说神说话，人要做什么？人要听，明白吗？当神亲口说话，人要听，这个是第一点，神亲自说话，有没有问题？好，来我们看第二点。以下神讲得很清楚，以下这些话就是从第一诫到第十诫，十诫里面以下的话就是 all， 这个一切 all， 一切 these words， 就是不是只是一两句，一切所有十诫，从第一诫一直到第十诫，全部都是神的话，明白吗？不是只是一部分，不是局部的，不是只是一两诫，是十诫。所以这是 all this word。 所以这个黑字很重要，不了解这个黑字没有办法理解其他事情，先了解这个黑字，所以这个黑字比其他重要。其实这个黑字就是十诫的引言 introduction。那牧师教你们一个看圣经的方式，如果经文在解释之前它有一个引言，就说这个事情很重要，它再给一个引言，明白吗？如果它没有给引言，这个事情是重要，但是呢不那么重要，还是重要，但是如果有引言它很重要。所以这句话黑字就是它引言，第一个神亲自说话，第二个是 all， 一切全部从第一节到第十节 ，that means every single commandment， every single commandment， those are spoken by God， got it？ 可以明白吗？好，这个是第二个。好，来第三，这里讲解，他之前是用神说话，然后你知道以色列人当时的背景，他们是住在以色列啊，就在埃及， 埃及地，埃及地是很满天神佛，很多偶像。In the land of Egypt, there's lots of idols, false god. 所以这个时刻，第一个神用神 Elohim, 神可以代表，可以代表这个真神，也可以代表，因为其他神也是用 Elohim。但是现在他要代表这个神，不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看见的那些偶像，所以他用什么？你看第二个黑字 ，I am the Lord。Lord， 你看到那个 Lord 英文是大写，耶和华，有没有看见？耶和华，我是耶和华，英语是大写，翻译成亚伯 ，Lord means 亚伯，好。如果神他 不用神，他用亚伟耶和华，什么意思？要记得这是圣经知识，每一次神如果用耶和华，就是代表他跟他的子民说话，子民神的百姓说话，因为这个代表一个约 covenant。当神跟他的子民说话，他会用耶和华，明白吗？所以耶和华代表神跟他的百姓有一个约，这叫耶和华。他跟神不一样，神只是一个 generic term， 普遍的一个词。所以这里他要解释，这个神不是你们在埃及地看见那些偶像。他说我是耶和华 ，I am the Lord，I am the Lord， 所以这个代表神的身份，身份 ，identity of God。Children, are you writing down the third one? The identity of God is Yahweh， 耶和华，所以神。介绍他自己，我不是那个神你所看见的摸得着的在埃及地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看不见的。所以这个是神的身份。好，第四点，他不单只解释我是耶和华神，罗哈想说，你看经文说 I am the LordYour God, Your God， 什么是 Your God？ 你的上帝，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个指向什么 ？Relationship。 对，神与人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an.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an.这个是指向神跟他的子民的关系，所以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的神。这个可以指向一个 close or intimate 关系， 亲 密。关系，你的上帝，我耶和华神是你的上帝，明白吗？所以你看这两节经文啊，带出很多含义。所以这节经文里面给了整个的世界一个重要的大纲。如果不了解这两节经文，不要休想你可以了解很清楚那世界。这两节经文，你看牧师为什么放黑字？它比其他的诫命都重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引言。好，这第四个，第一，神亲自说话，然后神说：“哦，一切的话是我说的。”第三，这个神是耶和华神，他跟他子民一个关系。Whenever you come to the word Lord, that means that is a covenant God speak to His people, covenant。第四， it shows that this is your God. That means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an. Okay? 好，第五点来。Who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好，拜托哈，你们有没有想过？好，你说神说话，好，神说耶和华神，然后你的上帝，那为什么他要讲，还把这句话写进去？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经文出现在这里？ 神要诉说他的作为。 作为，好，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更容释放了。 是否？ 释放了，我们不再是奴隶。 哦，不再是奴隶。好，还有其他吗？为什么这句话会出现在这里？他介绍他自己了，我是你的神，这话是我说的。神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神 也 有能力， 神的拣选， 神的拣选， 不是你们的神。 哦 ，OK， 好，来，没事。当时刻，这些以色列人在哪里？ 没有。 当时刻，当神讲这句话，他们在哪里？他们离开了埃及没有？离开了。进入迦南地了没有？还没有。所以他们是 on the way to 迦南地，对吗？他们在旷野嘛。好，离开了埃及。好，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但要进入迦南地，将要进入迦南地。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不讲这一点的话，弟兄姐妹，对时间很纠结，很我要守时间，我要守时间，没有办法理解经文的话呢，就没有好好喜乐的心遵守时间。神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被拯救出来，经过什么红海？红海，然后他们来到的这个旷野。要进入迦南地，那红海这个意思就是从埃及被救赎出来，经过红海，他们所谓说意表着洗礼，是代表这帮人已经被救赎了，明白吗？被救赎了，然后才能够遵行实践，清楚吗？ 清 楚。好，我们能够遵行实践，不是因为靠行为而能够遵行实践。我们是因为被救赎了，有神的恩典，我们愿意遵守实践，这个很重要，明白吗？所以我们是靠恩典得救，不是靠行为得救。所以因为这个过红海是一个预表，然后来到迦南地，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经过旷野，那个是个熬炼，试验神什么？神说我要看你愿不愿意遵守我的诫命，所以最终神就试出来了。好，这个第五点要告诉我们什么？他们曾经是在埃及，没有位置了、哦、我写这里。 为奴之家。 他们是 past event， 就是神要讲起以前的事情。就是他们是已经过了红海，已过红海。未进入迦南，好，神要让我们想起他们曾经神做过的事情，经过了红海，还没有进入迦南，神就把话语吃下，代表他们已经是被一个救赎。我不会写那个赎怎么写， 被卖。 好好，被救赎，一定的，对不起了哈。 对，我只能。 一定哈。 我只能 Canaan land。 迦南地，迦南人。他先介绍，你们是我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好，埃及地他怎么解释这个埃及地？埃及地是个为奴之家 ，house of slavery。所以第六点就是什么是为奴，什么是埃及地？ 被捆绑的地方。 好，埃及地是被罪而捆绑的地方。他们那时候在埃及地，他们是做奴仆，知道吗？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做奴仆，是被捆绑，是被法老王欺压。所以当时的他们意表着是被罪而捆绑的地方，所以叫埃及地。所以第五节神要告诉他们，你们以前是在埃及地过了红海，还没有进入迦南，要给他们想起以前的事情。然后要解释这个事情，就用了埃及地，被罪恶捆绑的地方。好，有没有办法理解？好，被罪恶捆绑的地方，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做奴仆，成为罪的奴仆。好，第七就有点，领出来，领什么叫领出来？在埃及地为奴之家被领出来的，什么叫被？什么叫领出来？被救出来，领出来就是被救赎出来，救赎出来 ，redeem。这个解释到神的救赎 ，God's redemption, God's salvation, 神的救恩。而句号，所以你看这一个引言多么丰富。神亲自说话，神说全部的话，那十诫不是只是几诫，不是只一部分。他说我是耶和华神，我接受我自己，我是身份，我跟你有关系的。然后我是你的神，然后我是从我让你想起以前你是被救赎出来的，你过了红海，还没有进入迦南，你以前是被罪恶捆绑的，在埃及做奴隶，现在我把你领出来了，明白吗？所以我把这话语吃下，我把这十诫吃下，我要你喜乐的心去遵守。神有要求过分吗？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要，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为得救。所以你说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做好事做善事，你认为神接纳吗？如果他是做好事做善事，他没有基督，他不是在基督耶稣里做的，他做的一些白种，神不会接纳。神接纳是因为有基督在他身上，神接纳他所做的，因为基督，明白吗？这个很重要。他可以一生做善事，但是他没有基督，他一切所做在神眼中都是垃圾，这个很清楚的，所以没有价值的，因为他不在基督耶稣里，他没有被救赎出来，他一切的善行都是空的。所以为什么传道书讲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你说神为什么这样？神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只有透过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救赎，我们所以被救赎的，我们要好好去遵行神的话，因为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神不会不忘记，阿们。神不会不忘记我们所在主里所做的一切， 阿们。 神会纪念，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做的。所以我们做的时候，一我为人做，二我为神做。所以我为人做，我也是空的，我要为神做，即便人不喜欢， 我还是做给上帝。阿门。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知道我讨主喜悦，我不是讨人喜悦。所以这个很重要，你看见神说话，一切的话，耶和华神他跟我们有个关系，这个是个约，没有办法砍断这个约。我的上帝，你的神，旧事的事情你不要忘记，你是被救赎出来的，你被罪恶捆绑的，现在我领你出来，我给你救恩。所以不要纠结，弟兄姐妹，我们想要实践很难遵行，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要靠神的恩典给我们力量去遵行神的话。我们要喜乐心去遵守实践，为什么？因为我们被救赎出来了，被救赎出来过后，我们要按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救赎的大恩去行神的话，那个是神的要求。所以这实践里面告诉我们神的要求跟神的标准，所以这些实践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救恩不是一个赏赐，救恩，对不起， Salvation is not the reward for obedience。 救恩不是说我们得到赏赐我们去顺服，救恩是我们因为我们有救恩了，我们有愿意顺服神的心，我们顺服因为神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每天去好好思考，不要纠结自己很难行神的诫命，因为我们被救赎，我们应该改过来，我们应该好好去想，我们要喜乐心去遵守神的诫命，那个才是对的。好，我今天就讲的七个。好，我们分组去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分组说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个实践。好，还有一句我忘了跟告诉你们，实践是赐给谁的？ 百姓的。 对， 百姓。 实践不是赐给没有信主的人。 阿们。 实践是赐给神的儿女，明白吗？只有神的儿女可以遵循实践。所以要你们讨论一下实践跟神的儿女的关系。好，严格来说，圣经是赐给谁看的？ 神的百姓。 神的百姓去明白圣经。当然没有信主人也可以看圣经，但是如果他没有圣灵，没有神的话语去帮助引导他，他只能够看这本是个故事书、 文学书， 或者是一个书籍。 文学书。 对。但是呢，他往往不知道这个是神的话，所以圣经是赐给神的儿女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好，来，我们站起来，我们做个祷告。好，来，我请晶晶姊妹给我们做个祷告来。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就求主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心里深深的扎根。 是。 感谢主你赐下宝贵的救恩，如果没有主你的救恩，我们靠行为是无法得救的。 是。 就求主你能够赐我们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时刻的感激你所赐为我们的救恩，把每一天都纪念主你对我们的救恩。 是的。 好，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我们分组几位，然后一起分享，一起做。